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今晚嘅浩浩汤汤吓。咁啊，头先我哋已经讲到咧，就系深入呢个亚马逊河嘅盆地咧。咁入面一个最重要嘅城市叫做马鲁斯，就系 Manaus 啦。咁我哋就嗰日朝头早起身啦，吓过咗一晚夜咧，就游艇河好舒服嘅。咁但系就都好晒嘅，不过吓，即系又啲风吹得紧要。咁卒之，我哋又系有人病到嘅，有人中暑添。因为去到嗰度咧，又系嗰啲浮嘅地方啊，就系食海鲜。即係食晏，食晏呢其實就係我哋嗰六個人之中啊。頭先嗰個最醒目嗰個話去酒店叫的士嗰個呢，今次呢佢就唔醒目啦，即係體能上唔舒服啦，因為佢就係中咗暑啊。我諗佢食食下飯呢，已經唔連直情成個攤咗喺張凳度，起唔到身啦。哇！啲人呢又要俾啲冰敷啊，有啲團友好 nice 啊，又俾啲咩藥啊，要個含喺脷底啊咁啊。唉，咁個老公呢就喺從旁嘅服侍啦，係嘛？咁佢冧咗啦，已經第一個冧啊，就係中暑啊，基本上。咁但系咧，讲翻就系未去食晏之前咧，就我哋去睇一个两河汇合嗰种，哇，即系壮观嘅情况、嗯。哇，泥黄色嘅水，好大片嘅。咁、嗯、我哋呢边咧就系深色嘅。咁佢点解咧？原来佢话 Rio Negro， 佢之所以叫 Negro 咧，因为个河水好深色嘅咧、嗯。原来系话佢嗰个上游啊，系好多嘅岩石啊或者土壤咧、嗯，其实系嗰啲矿物质。系、 哦、 啦，系会令到佢咧一路侵蚀咧，佢带咗落个河道咧，就令到佢系深色嘅嗰、那个矿物质。佢、嗯、有讲过嘅，但我又唔记得咗啦，要查翻啦吓。就某啲嘅矿物质，唔知系 magnesium 定咩啦，唔记得咗啦吓吓。magnesium 啊咩？好啦，咁但系咧，佢溶咗喺度咧，就令到佢有一种咁样嘅色水，但系比较清嘅、嗯，即系佢上游唔系好多淤泥嘅。咁、 嗯、 啊，但系有一样嘢就系、是、原来啲矿物质亦都令到佢咩咧带酸性。 嗯， 原来即系黑河嘅水系大酸性，咁原来呢个影响好大。后嚟我哋最后即系深入到去嗰、那个即系叫森林地区住嗰间旅馆咧，森林旅馆咧，其实理论都系喺 Rio Negro 嘅旁边嘅、 嗯， 因为佢就话基本上啲旅客咧旅游咧都好少真系住 Amazon 嗰边，因为 Amazon 嗰边咧就唔系酸性。咁佢原來酸性同唔酸性嘅影響係好大嘅，就係、是、話所有嘢由即係植物到動物嚇、嗯啊，由魚到鱷魚啊，到昆蟲到蜥蜴乜都好咧、嗯嗯，原來咧 Amazon 嗰邊係巨大好多嘅、 哦， 因為佢係正常嘅嗰、那個酸性、那個 acidity，、 嗯嗯、 但係 Rio Negro 咧，因為佢帶酸性咧，原來樣樣嘢都差啲嘅，嚇啲鱷魚又細條啲啊，嚇、啊嗯、即係嗰啲植物都會細、嗯，即係冇咁勁啊咁樣樣嘅。咁但係有一樣嘢好緊要啦，對於我哋嚟講好緊要，就係啲蚊都少啲。嗱、 哦， 蚊咧对于我哋呢个行程系极大嘅挑战吓、嗯啊，因为个个我哋打晒针噶啦吓，我都讲啦，未出发之前就去咗政府嗰个医务卫生处咧，系专系俾呢啲去旅行嘅人。咁佢我好记得啊，入去嗰个医生嗰、那个咁样间房咧，佢后面挂满晒地图， 嗯， 系唔同嘅国家咧，系、哦、唔同颜色咧，就系话唔同嘅国家打唔同嘅针， 嗯。 咁我哋今次去南美咧，我同太太咧就一早要打咗，第一就黄热 yellow fever，、 嗯、 因为佢话 yellow fever 原来而家都系冇药医嘅。即係如果感染到咧，就即係九成九都會死嘅。咁但係咧，你可以有 vaccine 嘅，你有疫苗嘅，打咗先。咁另外一個就好似係傷寒嘅 typhoid。咁另外咧，仲打咗，因為我哋未一路都兩公婆未打，即係甲型肝炎嘅。咁佢話：喂，你呢個都要打㗎。咁啊，又要打多甲肝。咁另外我哋就好似冇攞到藥疾嗰啲藥，但係有啲朋友係有攞到嘅。因為 malaria 咧藥疾咧就非洲比較猖獗啲，但南美都有。咁但係佢就唔係打針，佢要食藥嘅。吓、嗯、咁、啊、当然我哋又一早就攞咗嗰啲高山药啦，啊嗰啲啊迟啲吓下两三集先讲啦，即系去高山，而家就唔系高山啦，而家我哋深入嗰、那个即系亚马逊河啦。咁但系其实我哋最惊就蚊啊嘛，俾蚊叮、嗯。所以我哋今次咧我都话啦，我去一去亚马逊呢、這个旅程咧，系查咗我一世人咧系从未有咁多嘅嗰啲蚊怕水，特别唔止蚊怕水，直情叫蚊膏。嗰、嗯、啲蚊膏咧，哇，好难闻嘅吓，即系好刺鼻嘅。但系系咁查，系咁查， 小朋友 不停嚟去查。系啊，其实嗰啲蚊膏咧系剧毒嚟嘅。 系啊， 佢话到明系剧毒啊，你千祈唔好整落个眼度啊，整落个口度啊咁啊、 嗯。 但系你唔查又唔得，你又惊，系嘛？咁所以我哋原来后嚟咧住嗰间即系旅馆咧，其实都唔系喺正 Amazon， 就系喺 Rio Negro。咁、 嗯、 但系我哋去到咧嗰一样嘢，我大胆啦吓，即系后嚟我话翻俾我家姐听，梗系俾佢闹到死啦。我哋嘅领队咧就。落去樓下， 咁啊，樓下嗰個船梗係有好多啲船員啦、啊、有啲工作人員啦。咁佢就係為咗俾我哋啲遊客開下眼界，佢、就揾兩隻玻璃杯，好似裝威士忌嗰啲、 嗯， 就裝咗兩條河嘅河水上嚟俾我哋睇。 哇！ 一個就 Real Negro 嘅，咁、樣咧。但係雖然我哋睇落去 Real Negro 咧就好似好深色，但係佢當然佢揾只玻璃杯裝上嚟咧，就差唔多係透明嘅，好、淺色嘅啫、但係就好清嘅。但另外一杯呢、就完全是泥漿水嚟嘅、泥黃色嘅。佢話嗱，呢、這個就係 Real Negro 同埋 Real Amazon， 佢叫 Real 都係 Real Amazon 嘅水啦。咁佢話有冇人有興趣試下飲下咁啊？ 哇！ 我就嗱、啊，我就膽粗粗啦。 哇！真係， 我咪走去試咯。 哇！ 哇！我嚟咁啊，即刻我就趁我家姐冇懷疑啦，我老婆冇啲懷疑啊嘛，咁啊即刻走咗出去。真係每杯水攝咗一啖，即係飲咗一啖少少，唔講嚟啦。咁、當然啦，其實你飲落去就唔覺得咩㗎。咁但係哇，就好開心啊！即係一生人，即係只有一次，即係可以。 味道咧，冇 其實冇乜味道㗎。咁即係泥黃啲，咁啊，梗係你覺得有啲泥味啦，係、嘛？但係另外一個就清水咁上下啫嘛。咁、但係哇，真係可以飲到亞馬遜河嘅水，同埋呢一個旁支一個重要旁支 Real Negro。咁呢、這個Manaus 其實都係喺 Real Negro 嘅旁邊嘅，但係佢好近嗰個匯合處嘅、所以我哋遊艇可都行一個幾鐘嘅咁啊，講真、即係喺上面都行一個幾兩個鐘，咁然之後啦，搞完曬啦，先至去食晏。啊，頭先講個朋友就諗咗啦，咁、然之後咧，先至慢慢又再周圍遊咧，就送我哋入去嗰、那個佢嗰間賓館叫做 Eco Park， 個名改到好啦嚇、即係生態公園，但其實都係一間即係完全係喺嗰個亞馬遜嘅熱帶雨林嘅旁邊，當然佢係喺河邊嘅。但個河邊咧就應該都係 Real Negro， 但 Real Negro 再一個旁支啦，就是、一個轉彎位，咁嗰度有啲好靚嘅沙灘嘅，咁啊落咗船喺個沙灘度行上去就叫 Eco Park， 咁但後嚟咧，我哋即係過咗一晚夜咧，原來喺個 Eco Park 旁邊咧就係、個 Jungle Walk 啦，因為我哋係要 join 嘅 Jungle Walk 咧，咁樣咧佢又問你嘅，又係即係嗰個響度咧嗰個高高地嘅黑人咧，同埋另外一個後生仔就揸住把刀啊，就係、我嚟。即係斬嗰啲樹啊，驚嗰啲開山刀，冇錯啦。咁我兩個人帶住我哋就，主要我哋去到都係十個左右，有好多人唔敢去嘅。咁樣咧就佢問我哋：你想行一個鐘、個半鐘、兩個鐘定兩個半啦？我最長可以帶你行兩個半鐘嘅咁。我哋個個都咩啊嚇，梗係懶咩？最長一個啦咁。咁啊，卒之行咗兩個半鐘。但係喺嗰個 Jungle Walk 嗰度咧，我真係生平第一次咧，其實有啲嘢係超乎我想象啦，有啲嘢呢亦都係有少少失望，因為其實佢嗰個叢林又唔係真係密得咁交關嘅，咁亦都正常嘅。其實你去嗰啲樹林，其實下面都係有空地嘅，係嘛？我唔知啊，你睇阿凡達入面嗰啲假嗰啲咁樣嘅，嗰、那個潘多拉上面嗰啲咁嘅樹林，咁啊樹林入面都有空地噶，係嘛？咁但係有一樣嘢超乎我想象咯，就係、嗰兩個半鐘咧，我係未試過係。唔濕嘅，成兩個半鐘嘅成個人係濕曬，嗰啲汗啊！即係我著咗有一件恤衫啦，我特登著件長袖恤衫嘅，因為驚蚊叮啊， 蒸發唔到嗰啲汗， 蒸發唔到。即係話咧，佢個濕度咧基本上係100%，但係個温度咧一定係30几。你話太高我又唔覺得，我覺得唔過35嘅，其實唔過35，可能33-34啦，我唔知啦嚇。但係你嗰種感覺咧已經係由頭濕到落尾。你係不斷攞手巾仔嚟抹，嗰啲汗不斷咁流嚟啦，件衫就根本就由到尾已經濕到冧噶咯噃，嚇底衫啊，即係我都有件底衫同埋嗰件長袖恤衫，係由頭到尾濕到冧嘅。咁你嗰啲汗嗰條手巾仔咧係咁抹係抹，但係條手巾仔已經係濕到冧噶啦。不過你都冇辦法啦，你唯有用佢嚟抹啦。咁真係人生一大經歷咯，兩個半鐘頭係由頭到尾係濕嘅，好似浸咗水入面咁嘅。呢、個就亞馬遜叢林嘅威力啦。系嘛？ 都系好想好想去， 好想去 咁样行一次嘅。 咁要行一次嘅，我觉得要行一次嘅，系嘛？咁但系咧，就我要讲少少嘢咧，就系、呢个我哋嘅响度，其实叫 Moses 啊，佢有个英文名。Moses 咧，佢都讲啊，佢话其实我哋喺呢一度咧，头先介绍呢个马老师嗰度咧，就同大家讲个十米嘅落差啦。但系佢话呢个系正常嘅啫。佢话原来旧年啊，即系2015咧，就系其实南美洲个个人都知道咩。咩叫厄爾尼諾㗎？因為即係對南美洲嚟講，厄爾尼諾係好緊要、好緊要嘅影響。咁佢就話：佢話因為舊年係一個好強嘅厄爾尼諾年咧，佢話係啲天氣反常都好緊要。喺我哋呢一個區份咧，即係我哋入住嗰個 Eco Park 嗰度附近咧，佢話舊年竟然咧嗰個河水上升唔係10米，係19米。哇！我自己都呆咗啊！ 佢話從所未見嘅，佢話造成好大破壞。吓、啊，即系尤其如果你比较先进啲嘅设施嗰啲都可以勉强啊，但系其实佢哋园嗰度咧都仲系有好多即系类似啲土著啊系住嘅嗰啲屋啊，佢、啲屋全部都已经咧系有啲高桥喺度噶啦，即系已经浪起咗噶啦，但系都顶唔顺，全部啲屋浸晒，19米、啊，你点可以想象啊？系嘛？咁所以你即系其实厄尔尼诺咧，我哋香港咧其实真系我哋成日都话福地啦吓、啊，即系我哋最多就大帽山结冰。啊！你又去玩下笑，有人跌倒咁样，系咪啊？但系其实喺世界其他嘅地方咧，唔系讲玩嘅，真系唔系讲玩嘅吓。19米，好啦，咁啊，卒之我哋喺度住咧，就不断查啦。咁好彩咧，其实都佢开头咧，我哋嘅领队啊，即系香港陪我哋出发一个咧，佢竟然俾我话俾我听话系冇冷气嘅嗰啲屋，其实系每一个人一间屋嘅一个 bungalow 嚟嘅，系行好远嘅，拖住嗰啲即系。大型嘅行李咧就有人送嘅，但系我哋自己啲手提行李都要自己拖嘅。哇，原来佢个范围好大好大，咁样咧其实系一间一间嘅啲独立屋咁嘅。咁我哋去到啦，好彩佢系收错料，原来佢话系啊，两年前佢哋都未有冷气嘅，而家有啦咁。咁、去到你一定要闩冚啦，虽然佢有啲系有纱窗啊咁样啦，咁啊开冷气啦。咁啊夜晚瞓觉咧，但系我哋又唔怕，我哋又怕，又点蚊香。咁点蚊香咧？所以就嗰个厕所度都要开少少窗，开少少窗，因为如果咪焗都焗死自己啦。咁我哋嗰个朋友仲夸张，佢竟然咧嗰个房嗰度点咗三个蚊香，哇！我哋点一个蚊香，咁但系老婆都打死咗一只蚊，喺入面都揾咗一只蚊，都惊啊！因为其实真系好惊啲蚊嘅，因为你一中咗之后唔知点办噶嘛，喺嗰度啊嘛吓。咁所以咧就好啦，讲翻你嗰个热带雨林啦，系嘛？即系你话好有兴趣咧。但系亦都有些少失望嘅嘢，因为见嘅野生动物系唔多嘅。其实南美洲嘅野生动物咧，上次有提过少少噶啦。真正嘅猛兽咧就好少啦。即系河入面梗系有鳄鱼啦，但系你又见唔到咧，佢匿埋啦吓。咁喺陆地上面咧就有所谓美洲豹、美洲狮嘅。个美洲豹咧 ，Jaguar 咧就喺森林度多，美洲狮咧就喺山区度多，所以又叫山狮。咁所以就英文就系 Jaguar。即系嗰架车，即架车啦，英国嗰架啦，另一个就叫 Puma 啦，咁即系嗰个运动服装啦，其实都系攞呢啲名嘅。嗱 ，Puma 咧，其实亦做山狮或者美洲狮。咁我哋喺亚马逊丛林咧，就梗系睇唔到啲 Jaguar 啦，想死咩？睇到你都冇命啦，系嘛？咁但系另外就应该系好多啲猴子嘅，仲有啲叫做新世界猴子啦，吓我哋 New World Monkeys 啦，吓。咁但系其实啲猴子咧，其实佢哋一般系喺树上面好高嘅位置，吓咁亦都会匿埋。咁所以咧，嗰個喺度咧就同我哋行咗兩個半鐘咧，試過一兩次咧，唔好喐，唔好喐啊！我好似聽到聲啊，咁啊，即係佢啲耳朵好靈敏啦，就話啊，樹上面嗰度好似有啲猴子啊咁、但係我哋睇落睇都睇唔到啦，咁、所以真正咧另外我最失望就係嗰只大嘴鳥，南美洲有一隻咧， 犀鳥 係啦嚇，嗰、那個嘴淨大過個頭嘅，淨大過個身咁滯嘅，黃色嘅，好勁嘅，即係嗰個嚇。咁、樣咧就我哋去所有嗰啲紀念品店啊嘛，嗰啲咩全部就都係呢個咁樣嘅大嘴鳥啦。但係真嘅咧就睇唔到喎，喺嗰個樹林嗰度咧，我成日都想睇，但又睇唔到啊。咁只係睇到乜嘢咧？就係、蜥蜴啊，睇到幾隻啦嚇。咁、另外咧就有啲窿，咁佢就話啦，就南美洲有另外兩個特產嘅，一個就係穿山甲，一個就係、是咩咧？食蚁兽，系啦，两种都系南美洲嘅特产，即系都可以生到好大只。咁、但系佢只系见到指住有啲窿，啊呢、个咧应该就系嗰个穿山甲咧出入嘅窿嚟嘅，喺呢度入嗰度出咁诸如此类啦。咁但系佢又匿埋咗喺地底啦，系嘛？咁另外咧，卒之后嚟你点样先睇到啲野生动物咧？唉，都系要靠嗰啲土人为咗搵食。系我哋临到行咗两个半钟出翻去有啲位置咧，见到有几个土著咧就揽住啦。咁揽住有一种咧，你真系第二度睇唔到嘅，真系就南美嘅特产啊，就叫做树懒啊，懒惰嘅懒。嗱，其实最近如果大家行过好多嗰啲睇地铁啊，梗系好多啦，巴士站都有啦，嗰啲广告就系、是、优秀大都会啊，唉，冇紧要啦，同佢卖广告。 哇，得喎， 好气喎， 语字今时烧番薯双麒麟，好长嘅名，下低就系嗰个烧番薯。即系上高就系呢个雪糕，有呢个鱼子汁。开封啦！ 一齐啦，开心啲啦！一二三耶！ 环球劳业工程有限公司呈现，而家最适时